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漫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1回，谢之芳前世里顺风顺水，风光无限，只在一个人面前栽过跟头，便是那狡诈诡谲、善于伪装的六皇子纪温瑜。重生之后，对于亲手葬送了他和姐姐性命的纪温瑜，他不是不恨的，也想过要将对方大卸八块，除之而后快。可纪温瑜再怎么不受宠，也是一位正经八百的皇子，他只有再度卷入皇权争斗的核心，像前世一般位极人臣，甚至比前世走得更高更远，才能获得屠龙的机会。那条路太难太苦了，又势必会带来更多不可预估的风险，他权衡再三，还是决定放弃复仇的念头，和姐姐关起门来过平平静静的日子。即便后来为了保护姐姐，不得已在太子身边博得了一席之地，他也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，偶尔提点太子几句，在背后推波助澜一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他当然想过离间太子和纪温瑜的关系，避免他重蹈前世的悲剧，可现在显然还不到时候，这事急不得。因此他对纪温瑜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，今晚的宴请也是听说对方身受重伤，想来应当不会出席，这才大摇大摆地带着姐姐前来。可眼前这人衣衫清贵，气色红润，哪有半点伤重濒死的样子。谢之芳如临大敌，上前半步将姐姐护在身后。瞧见谢之芳的反应，纪温瑜微微皱眉，不明白这呼之欲出的敌意所谓何来。不过眼前这人无论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还是前世里趾高气扬的边关将军，都一样散发出不知天高地厚的张狂放肆，令他打从心底里厌恶。像看什么脏东西一样，纪温瑜的眼神从谢之芳身上一带而过，长长地停留在谢之真那张温婉动人的脸庞上。谢之芳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，同样身为男人，他太了解纪温瑜不怀好意的眼神中蕴含着什么，觊觎、贪婪、强烈的侵略和占有欲。比起弟弟的紧张，看清纪温瑜的模样之后，谢之真微感诧异，旋即便很好地收整起所有情绪，对太子行了个大礼。 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 他的仪态恭顺端庄，挑不出来半点错处。谢之芳这才回神，躬身对太子行礼。纪温成并没有摆什么架子，笑着向姐弟两个介绍纪温瑜。 明堂和慧和妹妹快请起。这位是我六弟。 谢之真又转向纪温瑜行了一礼。 参见六殿下。 谢之芳十分僵硬地对着纪温瑜弯了弯腰。纪温瑜贪恋地看着眼前美人，只见盛装打扮的谢之真比前世里做他的王妃时还要光彩照人。回长安之后，他曾经着人手细细调查近半年来世家大族的动向，发现除了围绕谢之真的几件事和记忆中有所出入，其他事大抵相同，便略略放下心来。谢之真如今贵为县主，不像前世里那般好拿捏了，他顾忌着他的感受，便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，详细解释了自己隐瞒身份的诸多苦衷，吩咐侍女在宴席开始之前交与他。想来温婉纯良如他，一定能理解自己的感受，并对他的悲惨身世抱有同情。留下良好的印象之后，再请太子做说客，席间含蓄地提两句两人之间结下的渊源。谢之芳年幼无知，不足为虑，谢之真脸皮薄，也必定不好给他和太子难堪，这一来二去的，婚事必能水到渠成。纪温成吩咐工人们设席传菜， 他是一宫之主，自然居于主位。季温瑜坐在他左手边，姐弟俩则坐于右侧。虽说对谢之真惊人的美貌颇为赞叹，季温成却没有生出邪心，将她当作自家妹妹一般对待。示意明露把戏折子呈到他面前，闻声问道： 慧和妹妹喜欢看什么戏？且将这里当作家中，挑你爱听的点两出吧，不必客气。 谢之真站起身行了一礼，这才和弟弟商量着点了一出南柯记，一出长生殿，又恭谨地请季温成过目。季温成见他和乐安差不多年纪，却进退有度，大方知礼，目光柔和坚定，谈吐优雅不俗，心下十分满意，觉得六弟的眼光委实不错，两人称得上是男才女貌，姻缘天定。珍馐美馔、鲜果食蔬尽数呈了上来，台上戏班子咿咿呀呀地唱念作打，气氛趋于融洽。季温成见火候差不多了，便举起酒杯和谢之芳碰了一回，笑道： 明堂，今夜就咱们四个聚在一处，倒不必拘于那些繁文缛节，我心里拿你当弟弟，这便问句越矩的话，你可别恼啊。 自打见到季温瑜，谢之芳的脊背一直是紧绷着的，这会儿见太子发话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道： 啊，微臣愧不敢当，殿下请问。 季温成看了认真听戏的谢之真一眼，问： 慧和妹妹可有婚配？ 谢之芳额角青筋直跳，几乎要以为太子瞧上了自家姐姐，打算将齐家那位大小姐踹到一边停妻再娶。他定了定神，知道太子不是那样色欲熏心的人，回道： 姐姐尚未定亲，不过家中母亲这些日子正在相看，似乎已经有了眉目。 季温成面露疑惑，看了季温瑜一眼，按照六弟方才所说，他已经和谢之真私定了终身，可为何谢家却在相看其他人选呢？这回轮到季温瑜脸色不好看了。什么相看，什么眉目，除了他季温瑜，谢之真还想嫁给谁？他还能嫁给谁？真是反了天了。见谢之真神色安静，毫无表态之意，季温瑜便主动出击，端着酒杯站起身道： 谢小姐，我敬你一杯，以谢你那日在船上相救之恩。 闻言，谢之芳勃然变色，恶狠狠瞪着季温瑜那张颇具欺骗性的脸，又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姐姐。 船上？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为什么我竟毫不知情？到底是季温瑜信口胡说，还是姐姐？还是姐姐真的跟他有了什么瓜葛？ 他紧张地在桌下抓紧谢之真的手，将柔滑软玉死死扣在手心，不许他给出任何正面回应。季温瑜见谢之真迟迟不答，便步步紧逼，含笑上前道： 啊，船上那几日我伤重难行，若不是谢小姐悉心照料，想来早就命赴黄泉。我那时便说过，将来必定找机会向你正式道谢，没成想这么快就有了再见的机会。一杯薄酒，不成敬意，还请谢小姐给个面子。 手被弟弟握得有些生疼，谢之真微微蹙眉，却没有挣脱，轻声道： 六殿下认错人了吧，我没有救过什么人，今日之前也从未见过六殿下。 季温瑜没料到他竟然会做这样的应对，心中生出火气，有心想将他拖进偏殿好好惩治一二，却碍于此刻二人的身份不好下手。他沉默了片刻道： 哦，谢小姐脸皮薄不肯承认，也在情理之中，是我唐突了。 我姐姐说没有就是没有，她从来不撒谎的。 谢之芳硬邦邦地打断他的话，双目喷火。 倒是六殿下说话没头没尾，令人摸不着头脑，该不是前几日身受重伤之时做了什么黄粱大梦吗？ 听到弟弟如此维护自己，刚刚撒过谎的谢之真有些心虚，侧过脸轻啜一口茶水润喉。季文瑜完全无视掉谢之芳，不依不饶地对谢之真道： 啊，谢小姐不好意思与我相认倒也罢了，我只想让小姐知道，你那日为我亲手缝制的衣裳，我至今还好好的收藏在府里，常常拿出来睹物思人。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，情深意切，真假难辨。不止季温成信了六七分，就连谢之芳的脸色都隐隐发白，一颗心提到嗓子眼儿。泥人尚有三分土性子，谢之真性情再温柔，也被他这纠缠逼出脾气了。他收起脸上微笑，冷冷淡淡地看着季温瑜的眼睛道：我从来没有给外人做过什么衣裳，既然六殿下说时常睹物思人，那还请拿出实物，也好还我一个清白。季温瑜回过味来，想起那件堪称大逆不道的校服，额角渗出一层冷汗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